南朝鲜的民主工总19号在首尔展开了争取总罢工胜利的大规模反政府斗争。斗争是以争取总罢工胜利的誓师集会开始的，有9000多名铁路工会员参加。集会上，铁路工会表示要展开无限期总罢工斗争。接着，民主工总举行了旨在废除修改劳动法、粉碎成就退出制、推翻腐败、不法和杀人政府、争取货物连带总罢工胜利的大规模集会。有包括铁路工会员在内的20000多名民主工总所属工会员参加。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举行了游行示威。